公读德训篇第31章。为发财而不昧，使人肉身消瘦，焦虑使人失眠，为生活焦虑使人梦断，极度的疲倦驱散睡意。富人疲劳工作是为积蓄财产，在退休时保享安乐。穷人疲劳工作是为生活的急需，但到退休时仍然贫乏。凡贪爱金钱的不能称为义人，凡追求利益的必走入迷途。许多人为了金钱而失足，他们的丧亡就在眼前。金钱为拜金的人是绊脚的木桩，迷爱黄金的人是有祸的。一切愚人都成了他的俘虏。无暇可指不追求黄金，不寄望于金钱财宝的富人是有福的。他是谁？我们要称赞他，因为他在自己民族中行了奇异的事。谁在这世上受过考验而仍是齐全的人呢？愿永远的光荣归于他。他能犯法而未犯，能作恶而未作，他在上主那里的幸福必然稳定，一切圣者的集会必要赞扬他的慈善。你要赴富贵人的宴席吗？不要对宴席首先张口欲食，也不要说桌上的东西真多。你要记得贪食的眼睛多么不好。受到之物中还有什么比眼睛更贪婪的呢？因此无论见到什么就要转动。别人用贪婪的眼所注视的地方，你不要先伸手，免得你因被猜忌而受辱。也不要同他一起向盘碟伸手。你要以己度人，在一切事上要压制自己。给你端来的东西，你吃时要像一个有节制的人，不要狼吞虎咽，使人憎恶。为了礼貌，你要首先停止，不要只贪多吃而令人嫌恶。若你在许多人中坐席，不要在他们以先伸手，也不要在他们以先要求酒喝。为有规律的人，少许酒便够了。这样，在床上既不气喘，也不感到痛苦。饮食有节，睡眠安逸，这样的人清晨起来明悟，自然清爽。但是没有节制的人却要感到失眠、肚疼、呕吐等痛苦。若你因被迫吃多了，你不妨起来散步、呕吐、休息一下，你的身体就不至于得病。我儿，要听我的话，不可轻视我，最后你会了解我的话。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务要谨慎，就不会得到什么病症。慷慨设宴款待人的必获得众口的称赞，他大方的圣誉是可信的。牵令设宴款待人的必遭受全城的抱怨，他牵令的恶名是确实的。饮酒时不要表示你是个好饮的人，因为酒害死了许多人。火能锻炼钢铁，同样酒也能辨别骄傲人在争辩时的心情。适量的酒仿佛是人的生命，只要你饮得适当，你必清醒舒畅。人缺少酒，他的生活还算什么生活？残害生命的是什么？是死亡。 造酒原来是为使人愉快，并不是叫人酣醉。饮酒有时有节，使人心里高兴，精神愉快。饮酒有节有度，可以健心强身。饮酒过度，容易使人争吵愤怒，甚至闯出许多祸来。饮酒过度的人，因情绪受到刺激，精神自然苦闷。酣醉能激起愚人发怒，得罪人。酣醉能减少人的精力，给人带来创伤。在宴饮时，不要责斥人，也不要因人快乐而轻视他。不要向人说责怪的话，也不要逼人交还什么钱财。